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 Radio 2014。做主持，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。 早晨， 早晨， 早晨， 唔知点解头先咁， 慢声啲啊！ 唔知点解要音我要咁样，系啦，咁就呢个系 OK 啦， 系啦，有声未啊？ 系有啦，有啦， 有啦嘛，而家好，再嚟个早晨，呢个系9:07，呢个系。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《大香港早晨》啊，咁樣咧今日咧就係好提心吊膽嘅，就係湯姆咧嚟到係推咪 off 機嘅咁樣，咁就好緊張啦，就係唔係湯姆緊張，係我好緊張啊。咁嗱，頭先咧繼續講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，我而家係好同情戴耀廷。我而家好同情，但我唔同情陳建文嗰啲咁樣。咁樣從陳建文啊，琴日又同呢個人民力量嗌交啦，咁樣。 係啊。 其實我想講第一，即係好似講到好緊張嗰啲咁樣，講到好似好緊張咁樣，講到好似即係嚇大局已經決定咗嗰啲咁樣，其實一啲都唔係，一啲都唔係，係即係有啲人又批評啦，就話呢個係小圈子選舉，其實嗰個唔係小圈子選舉，其實嗰個只係一個提名嘅機制嚟，只不過係一個提名嘅機制。咁你任何嘅選舉都會有個提名嘅機制嘅咁樣。 即係初選咁啊？你成啊？ 未又唔係初選， 到 都唔嚴格嚟講都唔係一個初選。咁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話而家搞到咧就係相當之溝流，冇認受性，即係大眾嘅關注嘅焦點亦都係依然係模糊。因為咧我能夠預示咧就係咧。D-Day 3完咗之後咧，呢幾日嗰個政改商討嗰個焦點咧，大家覺得即係有啲人有勝利啊，終於匯聚喺個問題未入邊啦。唔係，一定係相反方向，只會變得更加模糊，只會令到咧嗰、那個佔領中環嗰個光環咧就進一步退卻，令到大家對呢件事嘅認受性咧就減低。點解會咁樣咧？點解會咁樣咧？因為你係加速咗呢個咁樣嘅大家係。即係因為輸打贏要嘅狀況啦，呢、這個咁樣嘅起碼2020啦，十八學者啦，同埋呢個咁樣嘅湯家驊方案啦，咁你就加速咗佢哋嗰個阿婆嗰個第二手牌啦，諗住匯聚幾個唔同方案嗰個咁樣嘅狀況啦，仲有其他嗰啲咧，亦都會繼續出現一個分裂嘅狀態喺度嘅。好啦，點解我會特登去即係譬如琴日咁樣特登會熱血政治開一集節目，就係講呢個咁樣嘅，大家對於一啲嘅討論咧係唔根據呢個咁樣嘅事實。同埋唔根據一啲咁樣嘅一啲嘅基本嘅原則去出發，而令到件事咧係越討論越和咧，同埋嗰個評論嗰個水平係不斷下降咧。呢、這個亦都係源自於其實我哋自己嘅支持者都有份，就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又講翻琴日嗰個咁樣嘅戴耀廷嗰個講法，我係相當之吃驚，大家係用一個咁樣嘅角度去批評戴耀廷嗰個講法。戴耀廷嗰個講法就係話：好啦，而家其實而家只不過 D-Day 3嘅咁樣，雖然其實已經係出唔到佢應有嘅效果，理論上應該已經匯聚咗一啲咁樣。咁但係即係你仲有一個機會嘅，你就係話睇下電子公投嗰個聲勢啦。咁但係而家都比較難啦。好啦，電子公投就係6月22號。咁6月22號投完票之後，而家就基本上出嚟嘅方案，無論係選咗邊個方案，都係公民提名㗎啦。咁於是乎啲人記者正常就問啦，咁你而家曬公民提名㗎啦，咁政府又講明係唔支持公民提名啦，咁係咪一定佔中啊？咁樣咁就唔係，因為咧仲要有第二輪嘅投票嘅，就睇下政府個方案合唔合乎國際標準。如果政府嘅方案都合乎國際標準咧，就要再做一個民主程序，等大家投票去投一個佔領中環，亦即係公民提名嘅方案，或者係呢個咁嘅政府，亦即係我咁樣推想咧，公民推薦嘅方案，大家係揀邊一個？政府嗰個方案就多數都係公民推薦方式㗎啦，咁樣。咁然之後咧，公民推薦同埋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嘅公民提名方案，咪政府大家再投一次票。參與佔領中環嘅人就話呢個係一個冇底線，又或者係太過分嘅退卻啦咁樣。呢、這個批評咧係好過分。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咧，譬如一啲我哋嘅支持者或者本土派嘅支持者就會覺得，哇！戴耀廷又搬龍門，呢、這個指控都係過分嘅。 呢、這個指控都係過分嘅。你可以批評佢呢個做法浪費時間，你可以批評佢呢個做法多餘落消耗民氣，你可以批評佢呢個做法即係冇必要扭扭零零。你可以咁樣，你咁樣可以批評佢，但你冇理由批評佢搬龍門㗎嘛。因為戴耀廷呢個講法係 exactly 出現過喺熱血政治嘅訪問入面㗎嘛。 嗯， 我哋係正式去問過佢呢個程序係點樣做㗎嘛，而佢係直頭喺我哋嘅節目入面講過俾我哋聽係會咁樣做㗎嘛。你唔認同係一件事，你可唔認同呢個手法，唔認同你咪由原理上覺得就係話咁樣做有咩唔好處，係咪消耗咗民氣呢，乜乜乜乜呢，咁樣係咪你可以咁樣批評，但你就唔能夠老夫下就係話總之你覺得佢唔啱，跟住就塞個指控話佢 搬龍門， 就話佢搬龍門，邊有搬到龍門啫，佢不嬲都係咁交㗎，嗰件事不嬲都系咁样，不嬲都系繁交一样咁样啊嘛！ 一路以来， 由一开始仲未定晒框架，五部曲定系八部曲嗰阵，已经话系繁交噶啦，系咪？咁佢就系好捻繁交，苦口婆心，希望就系话系，虽然好捻烦，但系咁样好烦咧，但系就大家汇聚到个意见，多啲讨论，大家交流，咁样咪可以吓、啊、一致到个意见咯？嗰啲咁样系一致唔到个意见嘅。 咁、我谂住见你哋有参加，你真系认同我啦，咁样。 系你真系太低估咗人性嘅丑恶，你低估咗人性嘅丑恶。你而家出嚟嘅效果系乜嘢？你而家出嚟嗰个效果咧就系咧，譬如今日你报章都分析嘅就系话，喂，而家嗰个占中 D 嗰个系将所有嘅温和派。排除在外嗰啲咁樣，佢出嚟嘅效果，嗱我唔係話咁樣做唔好。如果嗰個係一個，如果嗰個係一個有程序公義嘅做法咁樣，咁而大家有個品格係合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合格嘅話， 係 唔會輸打贏要的話，咁大家認同嗰樣嘢咯，亦正同即係嗰個其實正認同咗，就話市民已經唔認同你哋呢種咁樣嘅投降嘅態度噶啦，咁樣咁啊，大家認同嗰個做法，咪大家一齊去做咯，咁樣好啦，但係唔係啊嘛。事實上唔係啊嘛，事實上佢出嚟咧，就會係形成咗乜嘢咧？當呢啲人喺度高呼就話：，哇！而家終於匯聚到喺公民提名上面，你匯聚到嗰班人支持呢啲提名嘅，你全部喺立法會基本上得幾票？ 係啊，即係反而被排除出外嘅 喺立法 會方案咧，佢哋係攞最多票， 佢哋又反而係多票。 係啦、啊，即係佢一鋪投贊成票，你係吹咩咁嘅？ 咁啊點啊？係咯、啊，即係何亞四話齋，投贊成票你又吹咩？ 係啊， 咁你咪罔顧佔中嘅結果，你何嘗唔係啊？嗰啲咁樣係咪？你夠喺電視度屌鳩戴耀廷啦！屌你五十步笑拍步嗰啲咁樣。喂，所以點解叫政治誠信係咁撚緊要？冇誠信嘅呢班人，即係呢班人冇誠信。呢、這個就係當初點解會有票債票償運動，就係講緊呢一樣嘢，就係話，喂，當佢嘅選舉承諾可以唔守嘅話，咁你成個民主制度呢、這個代議政制就冇意義㗎啦，係咪？佢可以唔守選舉承諾，然之後選民又唔懲罰佢嘅，咁你成個代議政制嗰個基石咪崩潰咗咯？所以點解政治誠信咁緊要？好啦，戴耀廷就係唔明白呢一點，於是乎咧就諗匯聚一班冇誠信嘅人，希望佢哋信守承諾。 啊， 有冇咁撚天真啊？佢個人就係咁撚天真， 又 係好撚純品嘅肥嘟嘟咁撚樣，唉、哎，真係又識行又識走又識講理論，幾撚可愛。結果就搞到咁樣， 佢俾另一個矮矮肥肥嘟嘟嘅搞掂咗。 又被自己搞掂咗，佢都唔係搞得掂㗎， 搞散咗， 係咯，搞死咗，大家攬咗一齊死啫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即係嗰班人，即係而家嗰個所謂 D-Day 飛出嚟嗰幾個方案，其實結果都係少數，結果都係少數。嗰、投票程序出嚟嗰個數字，再講一次，又少過我哋收聽嘅 live 嘅人數， 少一倍到啦， 冇認受性，冇、公眾嘅聚焦，捆綁唔到立法會入面嘅票。此不為之鳩做，何仲有邊度係為之鳩做呢？係咪？ 戴耀廷而家就喺度諗啦，佢不一路都喺度唔認同佔領中環係鳩做啦，可能佢而家都唔認同，佢只係認同自己嗰個人係鳩做。 真係好慘啊，好慘！我想打個電話俾戴耀廷安慰佢，算啦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 不久。等三人會議打埋俾鄭月石。 鄭月石係另一個情況啦。先係鄭月石嗰個情況就係、咧，今日報紙就話啦，梁家傑就話啦，喂，屌你老尾、喂，啱啱真普聯先開完會，話嚟緊電子公投，大家一定要支持呢個咁嘅三鬼方案。 係。 結果出到嚟咧，一人有一個方案，一人有一個夢想，然之後仲要拉票就話俾人聽話，真普聯方案夠票咁樣，跟住阿梁家。梁家傑就話：喂，唔得喎，大家要交代喎呢件事。 係咯， 民主黨而家直頭反台添，就係話：喂，屌你老尾，你哋嗰啲自己提嗰個方案又話三鬼，而家冇咗兩鬼嘅。 民主黨話你冇誠信， 你俾民主黨話你冇誠信，喂，市民真係覺得好撚混亂啊！咩事啊？而家係咪先？ 即係呢個就係話，喂，你哋點為之一個聯盟啫？你唔認同呢個聯盟，你早早退出啦。唔係，佢哋嘅做法係乜嘢咧？我要匿，我要挨喺呢度，黐你嘅光環，黐曬你啲曝光，黐到你咧消耗殆盡，搞到呢個鄭雨石咧都好似榨乾咗一樣啦，冇曬利用價值啦。而家仲邊有人會提咩真唔真普聯啦、啊？係咪先？唔理真普聯噶啦，嗰班人過咗海就覺得神仙噶啦。我曝光曝夠啦，咁樣、真普聯而家光環又唔夠大啦。我唔理你咧，使乜退出咧？唔記得咗件事咧，咁樣跟住就走去佔領中環嗰度，然之後又係黐啲光環，黐到佢咧，即係光環殆盡啦咁樣。咁遲啲又走咗出嚟，我哋覺得係啲咁樣，結果都係妥協嘅，我哋自己搞咁樣。 即 係 吸乾完啦，鄭雨石就吸乾埋戴耀廷。 係啊， 唉，政治寄生蟲啊呢啲。 唉，真係你話幾咁，即係所以。你嗰日真係講得啱，真係品格好有問題。你搞到呢就係呢你搞亂咗件事咁樣，喂咁你都係傷害到，即係嗰啲都係工具嚟啫。無論真普聯，我哋又唔係捍衛真普聯嘅，亦都唔係捍衛咩 D-Day-Fee。只不過你會慨嘆嘅一樣嘢就係話，你會慨嘆嘅一樣嘢就係話，喂點樣咁樣搞？即係呢一班人咁樣搞嚟搞去，結果去關注嘅、concern 嘅就只係自己嘅曝光，自己嘅利益。而傷害到嘅係乜嘢咧？傷害到嘅唔係呢啲組織，亦都唔係呢啲聯盟，傷害到嘅係成個運動嗰個焦點喎。嗰個運動嘅焦點將會越嚟越亂。今日晏晝睇下啦，晏晝睇下啦，應該阿婆出嚟講嘢㗎。但係即係應該就今晏晝唔出，夜晚都出㗎啦。點樣都會出個聲明嗰啲咁樣㗎啦。咁當然佢會繼續努力㗎啦，唔使講啦。同呢個湯家驊都會繼續努力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好啦，跟住然之後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乜嘢咧？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，你呢班人而家咁樣搞。佔領中環呢又冇咗呢個咁樣嘅匯聚焦點嘅力量啦，咁樣咁當然啦，未至於話絕望嘅，可能會有啦，仲有呢個622嘅公投啦。咁但係去到622公投之後，呢班人會點做呢？呢班人會點做呢？嗱，即係佢有幾個可能性嘅喎。嗱，即係就算622公投，好老實講，咁都係呢個咁樣嘅學界方案就。即係多數都係佔優㗎啦，多數都係佔優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好啦，咁另外嗰兩個又鋸唔鋸咧？咁樣 又自己推個方案出嚟啊？ 會唔會咁咧？ 又傾啊？但係冇票呢班友。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你除咗傷害到成個運動嘅焦點之外，就係話你冇辦法捆綁到，呢個咁樣嘅民主派，所謂嘅民主派喺議會入面嗰個所謂嘅反對票嗰、那個咁樣嘅否決權，即係話其實匯聚民主派呢一個戴耀廷最初嘅初衷，其實已經係唔存在嘅。已經係唔再存在啦。咁好啦，咁返去一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亦都係我同戴耀廷最大嘅分歧係乜嘢呢？就係話我認為要去匯聚嘅從來都唔係呢班民主派嘛。否決權應該由一開始我哋已經假定佢唔存在嘛。即係話過去呢一年大家係浪費咗好多好多嘅時間去希望說服呢班人，去希望討好呢班人，希望幫呢班人拉線，等我哋可以和好各樣各樣嘢。結果係點樣呢？ 一鑊翹起你， 結果就係一鑊翹起你，結果就變成咗一鍋粥，全部都係老鼠屎。所以呢個時候，我哋要去匯聚嘅係真正嘅係市民嘅力量。我哋要教育市民嘅就係點解我哋要周街派偽民主派賣講授，其實都唔夠嗰本書，都唔係淨係講本書入面講緊嗰班偽民主派，而係你要假定一樣嘢就係話立法會入面個個都唔撚可信㗎啦。係，你要假設呢班人全部都出賣你啦。你應該有一個預設嘅心態，就係話，總之嚟緊政府就會推出一個假嘅方案，然之後70票全部都係會出賣你嘅。 嗰班人已經錯過曬所有可以改過嘅機會。如果你有睇《偽民主派賣港實錄》嘅話，係咯， 繼續講。 咁多年以嚟， 繼續講， 係咯， 繼續。 係咯，係咯，你又係咯，由咁多年以嚟咧，由呢個。喺2010年啦，喺入中聯辦密室談判啦，跟住呢跟住之前呢又拖呢個五區公投嘅後腿，跟住呢再講返之前呢2004年領會上市呢就又係同建制派呢又係一丘之貉嚟嘅。咁跟住呢拉布嗰陣時佢又唔支持啦，又喺度袖手旁觀啦，咁呢凡此種種呢都可以睇到呢民主即係呢個泛民啦，或者係呢個民主黨啦，根本就同建制派呢係一丘之貉嚟嘅。 咁有啲聽眾呢就問啦，究竟我哋開唔開放封面喎，湯姆？ 你哋认为啦，我冇乜问题。 咁我哋不如第四节开个封烟啦，一阵间 好，一阵间你继续讲翻先。 嗱，咁我哋所有听众嘅朋友，嗱，我哋呢个咁样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620-9633，2620-9633。咁如果第四节咧，大家有兴趣打电话嚟咧，一齐咧讲下呢个咁样嘅 D Day 啦、政改啦咁样咧，大家都一阵间都可以打电话嚟吓、就去考下汤姆，究竟汤姆接唔接到电话入嚟嘅 ？OK。 你约埋一齐打嚟啊！ 嗱，我想讲嗰样嘢个立场都系好简单嘅。我想讲嗰样嘢立场就好简单嘅啫，就系话系唔需要去同呢啲咁样嘅民主派去汇聚乜嘢共识，多余，多余，因为冇诚信嘅呢班人，冇诚信，佢唔会信守佢哋嘅承诺，佢哋讲乜嘢，去到最后一刻都系会好似民建联支持啲雷曼苦主咁样，喺门口就讲到同你讲到系威系势，跟住转头就行捻咗入去，扑你一街就投咗反对票或者赞成票。咁你有乜嘢意思呢？咁所以我哋而家聚焦要做嘅，即係我哋咁講下就係慨嘆下啫。即係其實 D-Day 3就冇乜影響力嘅，喺成個大局入面嚟講，即係我哋慨嘆下咁解，即係為呢個咁樣嘅戴耀廷嗰個咁樣嘅而家處於呢個狀況，裏外不是人係嘛？輸咗嗰啲方案又鬧鳩你係嘛？嗰啲最初唔贊成你，包括我哋呢啲人又鬧鳩你，贏咗嗰幾個人都係鬧鳩你咁樣，真係幾咁可憐咧咁樣係咪？萬箭穿心，我哋認為咧就係話一開始就已經講要匯聚嘅市民嘅力量，所以好簡單啫。我哋而家集中要搞嘅就係六四嗰個集會，六四嗰個集會係我哋去凝聚我哋力量嘅一個過程。而凝聚嗰个力量最后要嚟做乜嘢呢？凝聚嗰个力量最后要嚟嘅就係话，我哋假定政府係一定会推出一个，其实都唔需要假定，你肯定你喺个过程入面就係话，由呢个政改咨询喺个假咨询收集意见之后，佢淨係睇到一啲佢想要睇嘅意见。公民提名一开始就已经预设咗你係唔合乎佢哋嘅要求，然之后推出嚟嘅方案必然係一个假普选嘅方案，大不了係一个有公民推荐下，即係有叫做有少少民主糖衣伪装嘅一个咁样嘅筛选方案，佢必然係一个假普选方案。而我哋亦都知道就係话，你睇各样嘅过程就係话，呢班手握住 so call 反对否决权嘅人一定会喺个议会入面出卖我哋，所以我哋嘅做法就好簡單，我哋嘅做法就係話，當嗰個假普選嘅方案一遞入去立法會嘅時候，我哋就唔認同呢個立法會，就發難進攻立法會，就我哋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嘢嚟嘅。仲講乜嘢啫？個輿論唔掌握喺我哋手上邊，雖然我哋頭先好撚巴閉啦，話我哋呢個咁樣嘅嚇、live 嘅人數仲多過人哋 D Day 嗰啲咁樣，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嘅聲音都仲係好細㗎嘛。人微言輕係咪？我哋講咗即係講個口都臭埋，結果都係搞到咁樣 D Day 3一鑊粥。一路都已經開始講就係希望你唔想鳩做嘅啫，好老實講我心底話係咪？一開始如果唔係我都唔會走嚟同你對談，又同你成日吓又同你喺度交流意見，亦都俾咁多意見出嚟，就希望你可以咁樣匯聚咁樣做，結果都係冇啦係咪先？因為佢都俾嗰班人夾住咗嘛，真係俾人夾實佔中㗎嘛，夾住向一個鳩流嘅方向㗎嘛，進一步鳩做嘅方向去嘛，咁樣好啦，結果而家嘅光環消失咗，連市民對你都唔耐煩啦。连市民都觉得你哋呢个咁样嘅无论系 D-Day 3或者甚至乎嚟緊嘅电子公投都系冇公信力冇认受性，咁嘅情况底下点样汇聚到民意？你靠嘅都系行动㗎、你靠嘅都系行动㗎，你都会靠行动嘅展示决心㗎咁样。咁当然啦，我哋仲可以有一个寄望就系话、如果真系你搞咗几轮嘅投票乜乜乜咁样，你最后真系一定要占领中环啦咁样，咁可能你嗰阵真系坚做都未顶咁样，咁可能都系一个希望嚟嘅，我都乐观其成系嘛。如果你坚做到，你咪做咯。咁但系我哋当然要抱住一个最坏嘅打算，就系话，所以我哋都有自己嘅打算，亦都有自己嘅打算。今年嘅六四，即系嚟紧嘅六月四号，我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首先汇集，然之后去凝聚我哋嘅力量，凝聚我哋嘅力量，清晰咁话俾大家听，我哋嘅斗争对象就系一个共产党，一个杀人政权，一个只能倒台不能改革嘅腐败政权，要去同佢喺呢个咁嘅土地上面争取民主。你能够做嘅唔系商讨，唔系协商，唔系谈判，系只能够通过斗争。但系我哋手无寸铁，我哋亦都冇乜嘢吓可以推翻呢个政权嘅力量。我哋能够做嘅只不过系显示我哋拼命嘅决心，然之后去显示到我哋有加重佢管治成本嘅能耐。顯示到我哋對呢個議會不能代表人民、不能夠代表市民呢一種嘅狀況嘅憤怒， 對於嚟緊將會提交上立法會呢一個咁樣嘅假普選方案，我哋必須要顯示我哋憤怒嘅意志，所以我哋而家係要積極咁樣去儲蓄我哋嘅民氣，準備他日去攻佔呢個立法會。呢個係我哋而家唯一能夠做嘅嘢。 嗯， 我哋而家唯一能夠做嘅嘢就係咁樣。我哋能夠做嘅就真係能夠靠自己。所以我哋一路就一開始就點解要搞《月時報》呢個平台啊，日講夜講啊咁樣啊。即係雖然大家覺得好煩厭啊，又講呢啲咁嘢好煩啊，唔想聽嗰啲咁樣，但係都需要提醒大家就係話，真真正正呢件事嘅持份者係你哋，係香港市民，而唔係嗰個簽咗個爛鬼樣書求其老虎蟹都話自己跌咗，堅持自己跌咗，求其簽咗嗰啲，嗰啲人點會出嚟啫？而家就話二千幾個人。又話投咗票簽咗意向書，呢啲人會唔會出嚟啊？ 睇下最尾贏嘅方案咪佢個方案咯。 佢睇都唔知睇乜嘢， 咁係 你都唔知睇乜嘢。嗰啲人只不過係即係喺網上面有人見到就話：，老闆都話自己跌咗啦，咁樣跟住去入去啦，投咩投幾號啦？投二號啦，投三號啦，嗰啲咁樣。呢啲人你相信佢到時會真係出嚟公民抗命？ 嗯。 即係嗰個希望好渺茫咯，我亦都覺得好可惜，就係話，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，其實你話戴耀廷幾交都好，我而家真係反過嚟真係同情翻戴耀廷。你話幾交都好，佢成件事係的而且確喺成個草創嘅過程，到佢設定成個流程嘅時候，佢一路都係咁樣講係會去做。然之後去到而家呢個咁嘅局面，當然啦，我哋覺得好膠啦，我哋去批評佢啦。但係我喺呢個 moment， 我唔係想去批評佢，你咁樣做法搞到一鍋泡咁樣。你最大嘅問題，你冇認清參與嗰班人嘅真面目， 俾人搞到一鍋泡。 係參與嘅人都喺度話你有冇搞錯啊？又談判又妥協啦，冇底線嗰啲咁樣，冇底線嘅係你哋呢一班人咯。 嗯。 不斷咁去利用呢啲咁嘅程序，利用呢啲咁嘅平台曝光，然之後背信棄義。所以點解？所以我覺得係所有呢、這個係尤其是人民力量，即係做出呢啲咁卑劣嘅行為，然之後過完之後仲要輸打贏要，仲要贏咗噶咯，贏咗仲要串鳩人嚟， 贏咗再打， 贏咗都仲要打喎，呢個土匪嘅所為喎，大佬係咪先？即係你會令到所有曾經支持過人民力量嘅人都感覺到蒙羞。好彩我從來都唔支持人民力量，呢個真係不幸中嘅大幸。 係阿小蔡都 喺我角度， 阿方丈都嬲嬲地喎，見佢還白痴喎。 係咩？ 係啊， 咁啊打電話上嚟咯， 打上嚟啊小蔡。 嗱，我哋休息一陣，我哋第三節咧就開放呢個封煙，咁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上嚟討論一下。OK， 好，一陣見。